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海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，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，春天的光华。